雪融化之后是水，然后汇聚成了小溪，小溪汇聚成河，河流聚活成江，江水自上而下奔流到大海。而当初的雪花最终还是重逢在大海里面，就好像是寒冷过后那就是春天。在这个新年的初始的第二周星期二，古典流行开始为你带来的是八号的这首广板，让我们想起的是无所不包容的巴哈的音乐。简单的道理，小溪江河大海，雪融化后是春天，又或者是道家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首简单的八哈可能有很多的解释的方式，也许当初就像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时候，现在有那么多的红学家，但是他当初创作的时候这是初衷，这是自己的感受，这样写下来了。那巴哈当年是这样吗？而后人来了解巴哈的，巴哈的学家，巴哈的流派也越来越多，产生出来的东西，衍生出来的物质也越来越多，简单的也是大的，包容着万象。其实鲍克利尼与巴哈这首小步舞曲，他们都是同时代的人，虽然相差不到几十年，但是他们都是巴洛克时期的作曲家，但是音乐之间的分别真的是很大。这是古典也流行，不知道在这些音乐的时候你会思考吗？你会悟到什么？来签到吧，正在直播古典流行。先看看的一般的各位好朋友，我爱钢琴你好，张琴你好，雪迪你好，水王，东面大海，会飞的老马，还有 Connie。 再看看二班的各位好朋友，甲贺山人，郑强，秋水分神 Angel，还有私奔小姐秀杰，邓欣荣你好，还有金美美，贾小林，爱花板，爱月立本，青云飘然，邵阳。青云飘然说叮叮咚咚的，刚才还听到了吉他声，哦，还听成了吉他，听着让人安安静静的。刚才的这首作品来自于巴哈。日本小姐昨天问说最后一首小提琴跨界作品是什么，我回忆一下，是戴维加雷特的，叫做伊丽莎白。 我们很多时候知道这是一首小步舞曲，但是呢确实不知道它其实选自鲍卡里尼的 E 大调第五弦乐五重奏的第三乐章。说到巴克里尼，我们都觉得他是巴洛克时期的作曲家，他是意大利人，所以他与德国人巴哈音乐上有很多的不同。感觉巴哈一直在当宫廷乐师，或者是在圣巴斯蒂安教堂担任乐师，所以他的音乐大概更接近宗教吧。而生于意大利的卢卡，也就是鲍卡里尼，他五岁的时候就跟着他的低音提琴家的父亲学习大提琴，13岁左右便和父亲受聘于维也纳剧院的管弦乐团工作。本来呢，他也有机会可以到维也纳宫廷任职，但他希望可以回到家乡做一些推广音乐的工作。巴卡里尼后来去了米兰，因为米兰是很多当时杰出音乐家聚集的地方。后来他又返回了卢卡，意大利卢卡，他已经是位职业音乐家了，并且以大提琴手的身份加盟了当地的市中心管弦乐团。当然伟大的音乐家都是有一番成就的，巴切里尼之所以有人可是有人气有名，也是因为他后来去担任了皇室的宫廷作曲家。当时的普鲁士国王对巴切里尼的作品和演奏大加赞赏，并且以优厚的待遇聘请他为宫廷作曲家。在随后的几年当中，巴切里尼一直在这个岗位上享受着舒适好受人尊敬的生活。但是当这位国王去世以后，一切都变了，巴切里尼不得不去寻找新的工作，他决定返回西班牙。其实说到他，我们想到的是更多的他的改编作品，但其实他是最早在大提琴上使用拇指把位以及双音技术的人，他对于18世纪后半叶的大提琴的演奏影响非常深远。而且巴切里尼在海顿之前就写下了引起轰动的弦乐四重奏。很可惜他在意大利待的时间并不长，并且不然对意大利的大提琴贡献跟克莱里还有塔尔蒂尼对小提琴的贡献影响一样。后来在1769年他移居马德里，担任了西班牙王子的宫廷乐师。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在那时候创作的，像29部交响曲、11部大提琴协奏曲、91部弦乐四重奏等等。而后来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很神秘，巴切里尼在马德里和家人一起在一个秘密的地方过着身份低微的生活。这是为什么呢？唯一使他可以暂时逃离贫穷和黑暗的方式就是音乐的创作了。所以有时候音乐家们的想法也很特别。听回到巴哈，这里我们听到是他的三重协奏曲，作品编号是1044的第二乐章。 回忆的气息在时间的拱栏中游走着，你听到音乐，想象下曾经的绘画吧，这些都是有着通感的。音符好像也是画笔下温柔的线条，优雅地诉说着曾经辉煌的年代。这里我们听到的是帕格尼尼的变奏奏鸣曲，作品132的第二变奏。这也是室内乐的一种，乐器有小提琴、吉他、大提琴，一会儿我们还会提到钢琴。音乐的是这样的，它诉说着曾经的故事，需要你有一颗敏感的心来感受他们的全部。听到多少，感受到多少，便是你心灵收到了多少。 I don't know if you can see the changes that have come over me in these last few days. I've been afraid that I might drift away, so I've been telling old stories, singing songs that make me think about where I came from, and that's the reasons why I seemSo far away today. Oh, but let me tell you that I love you, that I think about you all the time. Caledonia, you're calling me, and now I'm going home. If I should become a stranger, you know that it would make me more than sad.Caledonia's been everything I've ever had. Oh, and I have moved and have kept on moving. I've proved the points that I needed proving. Lost the friends that I needed losing. Found others on the way. Oh, and I have tried and have kept on trying.Stolen dreams, yes, there's no denying I have traveled hard, with conscience flying somewhere with the wind. Oh, but let me tell you that I love you, that I think about you all the time. Caledonia, you're calling me, and now I'm going. If I should become a stranger, you know that make me more than sad. Caledonia's been everything I've ever had. 听一件作品，新作品，不如简单的比喻，就好像你尝到的一座或者是一道新鲜的美食，或者是一个你从未去过的地方，你要探索其中的一条条不同的路，或者去用味蕾来分辨它的味道。所以我在想，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是不是在想它是什么歌、什么曲子、什么风格？也许你会觉得，哎，它是乡村民谣吗？是民谣，但是是苏格兰民谣。这是苏格兰民谣诗人杜格·麦克林深情吟唱的《卡利多尼亚》，演奏的乐队则是皇家苏格兰国家乐团，气势磅礴的管弦乐，将朴素的苏格兰民谣雕琢得像钻石一般璀璨耀眼。 Oh, and let me tell you that I love you, that I think about you all the time. Caledonia, you're calling me, so now I'm going home. If I should become a stranger, you know that it would make me more than sad. Caledonia's been everything I've ever had. 由于作品原本是苏格兰民谣，是简单的那种方式，就像我们熟悉的《友谊地久天长》《Auld Lang Syne》，这些作品都是苏格兰民谣，所以音乐中都有那种简单质朴的气息。但是这首呢，却加上了管弦乐，简单的吉他加上管弦乐，就焕发出了不同的风采了。这里是古典与流行，在上半时段最后，我们再来听听 Chris Botti 的《失去你》。 六年，谢谢你在午间选择了带你聆听2018暂别聆听，只要我给你的下午时光一些意想不到的新的改变。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下午3点到4点和你一起唱。 Just pop it in。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 爱你 流行中破茧，复古中摩登。周一至周五早5点到7点 ，FM 97.4，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小号手 Chris Botti 与跨界男高音 Andrea Bocelli 共同合唱的 Pretty For You。 而这一首我切换了，切换到古典，有色彩的古典。这首相信你听到的也不多，这是意大利作曲家莱斯皮基的，他的 B 小调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第二乐章，富有感情的行板。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欢迎你的继续收听。 Thank you. 这里我们听到的是雷斯皮基的小提琴钢琴与小提琴奏鸣曲，可以说这首作品既不拘泥于传统，又有相当现代的意识，精致的节奏，极富表情的旋律，还有色彩艳丽的和声，成为了同类作品当中近现代作品当中很美很动人的作品之一。不知道你是否欣赏呢？也许更喜欢欣赏一些有调性的，是吗？接下来继续为你带来小号手 Chris Botti 的作品，这一首来自他的 Tango 组曲。在昨天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了不少类型的 Tango 作品，我们再来听听小号手 Chris Botti 的不同的感受。轻云飘然说了，仅仅两件乐器，小提琴加钢琴，就能表现出丰富的情感和色彩。是啊，刚才的雷斯皮基。何尝不是曾经的协奏曲呢？这首曲子的篇幅也很长，其实想想协奏曲的篇幅除了乐章以外，